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，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本将一汽大众飓风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到，北京嘉投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把酒当歌，歌盛世，闻鸡起舞舞新春，干一杯酒业，祝您天天行大运，快乐过新年。 书场，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。等念完了，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，心说罢了，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，处理的真公正，我是心服口服，因此跪倒谢恩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高兴的，就有发愁的，有乐的一面，就有哭的一面。金灯大剑下随凉，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。他这一听啊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又好像冷水浇头，激灵灵打一冷战。心里头说话，师父，恩师，您老糊涂了，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？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，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，您这一撤梯子，咱们是全完呢，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，我何罪之有呢？因此这金灯大剑又觉着窝囊，又觉着委屈，这心情复杂，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，恍恍惚惚，腿一软跪倒，还得领旨谢恩。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，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，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，把这家气的脸蛋子上的肉奔奔直蹦，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，心里的念佛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这法牒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？看样子是错不了啊，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，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，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，哪能假得了呢？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，有心过去说几句， 但他知道木已成舟，万难更改了。他也不服气儿，这阵的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，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。这可把他愁坏了。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因此宣读已毕，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、沉闷而又压抑。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牒宣读完了、供好了，变了样了，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。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，满脸陪笑。金灯剑客，白老剑客，是方才我怀揣法牒不敢妄动啊，如今宣读完了，也去掉了千金债，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。因为方才啊，他确实怀揣法牒，那身份不一样，他是代表武圣人的，所以端着架子。现在公事办完了，恢复了平常，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，因此才过来见礼。这夏随良一看，心说有话我得讲啊，潘老剑客，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？在我临行之前。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？哎，夏老剑客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么重要的法牒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？别问。夏随良直晃脑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问。夏随良急的是无关挪移，当着小剑魔这肚子话还没法说。潘鼎臣就看出来了，金灯大剑，你跟武圣人是师徒，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，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。老人家说得清楚，言出法随，要执法如山，绝不能更改，怎么说的就怎么办。你好好的想想啊，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，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，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。在临行之时，武圣向我再三交代，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，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，不得抗命不遵呐、啊！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好吧，潘老剑客，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。的确，我这有不少烂事儿，你看这一大堆事儿，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，然后再跟您走，您看怎么样？可以，这个我还有权决定，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，否则我无法交代。好嘞。这潘鼎臣这你一看，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，一个个面沉似水，垂头丧气，怎么办呢？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， 我说各位啊，我来这趟可不容易，风尘仆仆，口干舌燥，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别。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，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，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。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，他说这话的目的呢，是缓和一下气氛。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失礼呀失礼，小僧这就准备。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，把酒席摆上了。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？得有人陪席呀。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到上吹手，让小剑魔白衣子做到下吹手。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。一开始啊，皮笑肉不笑，气氛仍然挺紧张。这潘鼎臣呢，举起酒杯来，让这个让那个，没话找话。他跟白老白一子说，白老健康，您对法爹有什么想法吗？ 没有。 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，我一定遵照，不敢违背。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，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，今后清理门户，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，绝不再发生戒斗，请他老人家放心。 好， 说得痛快，太好了，请干。这屋里就喝闷酒，话分两头，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的禅堂，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。他们俩呀，竟往不好的地方想。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，奔四更天数了，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，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？这两个人的心呢，跟开了锅了似的。白云瑞坐到床上，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，尽量给自己破解。房书安躺在床上，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也该是出事儿。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，还不是一个，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，他这衣服挂风，常人听不见。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，耳朵非常好使，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云瑞把眼就睁开了，白云瑞心说话，这是谁？肯定不是自己的人，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，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？又一想，不好，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，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。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是有人吗？真事儿，来了俩，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，披着黑斗篷，面罩青纱，手擎长剑，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，尺寸都出了号了，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。先看看下边的动静，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，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，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，另一个 从后坡上跳落尘埃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，屋里点着灯呢，一瞅俩人，一个坐着一个躺着，坐着是个小白脸儿，哦，在那练功呢。甭问，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呐，往后退了两步，把尺寸找好了，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，啪，把后窗户给蹬开了。随着这一声响，这人就射进来了，比离弦之箭还快，嘡，就跳到白云瑞近前，手握长剑，翻心变刺，咔，说得这清楚，事实要快得多呀，就一眨没眼的功夫，那也就是白云瑞。换个旁人呢，这下扎个透心凉。云瑞早有准备，一看来了，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。白云瑞屁股一使劲，脑瓜一拨了，哎，从床上是腾身而起，这一宝剑扎空了，云瑞呢就在空中呢。那毕竟是在屋里头，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呐。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，左腿一盘，右腿一顺，蹬这个人的肩颈穴，啪就一咬。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，抓往旁边一转身，白云瑞一脚蹬空，就落到地上了。与此同时，云瑞拽出宝刀，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。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？都别扭。可来的这个人呢，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，几张床当中放了个痰桶，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，装的乱七八糟的，是一只铜的，还挺沉。可这个人没注意，正好绊到痰桶上，棒打笑啊，痰桶倒了，这水洒了一地，这个人脚底下一滑没站稳的。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，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，因此他一摘那身子，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。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，赶紧拽出小片刀来， 这怎么回事？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。再看老方把小片刀举起来，对准来人就是一刀。瞎猫碰死耗子，这一刀还真给砍住了，就听见把脑袋给摸了下来了，长剑落地，死尸栽倒，脑袋滚落到一旁。云瑞心里说话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心说房树安呢，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给杀了干什么呢？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。哎呀，真不住不带着他来呀，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。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，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，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，房树安跟着也出去了，云瑞飞身上房，房树安蹦了两下没上去，最后跳到墙上，从墙上又跳到房上。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，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， 你想想，屋里这么折腾，那人还在那趴着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位没下来帮忙。云月找了半天没找着，惦记屋里的尸首啊，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，带着房叔安二次回到房里，蜡灯也灭了，把蜡找着，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，屋里头有了亮光，就能看清楚了。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，等把这斗篷给解开，云瑞仔细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不是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把那脑袋拎过来，面纱摘掉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，面目狰狞，那玩意拿刀扔把脑袋扑了下去，能好看得了吗？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，这人长得还不错，黑真真的头发，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。云瑞站起身来，用手指着房叔安，叔安呐，谁让你手脚刺牙，给他来一刀。 老夫，你说这话你不对，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？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，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？ 是啊，你说的有理，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？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，这多好，死人口里无招对，究竟他是个谁，为什么行刺咱们，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 哎呀老叔啊， 不跑了一个吗？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？废话，全是废话，那个人都跑没影了，上哪去抓去？ 哎呀我的老叔啊，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，侄儿是一片好心呐。据我分析，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，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，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，对不对？咱也别在屋猜闷了，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，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？ 云瑞一想啊，也对，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，跟方叔安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爷两个事不宜迟，收拾收拾，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。坏事就坏在这儿了，等他们到了院里啊，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，鸦雀无声，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。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，耶，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？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，当中还有个蓝脸儿，是谁不认识。哦，金灯剑客也在座，他们还没谈完。哎呀我的爷爷，你真把我们急死了，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，你在这有吃有喝的，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。方叔安又一想，甭问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，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，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，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，不行，既然我赶上了，我就不能叫你喝酒。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，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，高声喊一声，张发宝，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。小剑魔往旁边一闪身，啪，人头摔到桌子上，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。这下屋里可乱了，乱了之后 众人全都离座站起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谁？ 我便衣经一仗的西部大头鬼方书安， 玉面小达摩白云论。两人从而不进来了。白老就问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哎，都把我们急死了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 我究竟您怎么样？我一切都挺好。哎呀，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。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，刚才扔的是什么呢？ 给你们送点礼来，一个女子的人头。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，别人看着还差点，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，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。 应该认得 这个女人非是旁人，名字叫冷霜。冷霜是谁？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。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？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，都是女子，一个叫冷霜，一个叫冷雪，亲姐俩。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武圣人眼前的红人啊。他们一共八个女子，每人都有绝艺在身，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了。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，一个人孤单，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。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，冷霜死了，冷血哪去了不知道。潘鼎臣一想，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，我怎么交代？可要了我的命喽！他用手点指着房书安和白云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先别咋呼，听我们说。方子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，他是这么回事。他要不行刺我们，我们能要他的命吗？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，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，眼前透出亮光来了。行，有门，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，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，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，我就能达到目的呀。想到这他是一阵的冷笑，潘老剑客看见没，我师父不了解情况，你看上三门的人有多凶恶呀，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，过去他们就是这样，是最不讲道理的。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，等待何时？来人，拉家伙，把白云瑞、白衣子、房书安乱刃分尸。 天世界无奇不有，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，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，本来是件好事，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，大伙遵照执行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。 这有多好啊！结果平地起孤独，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。前文书咱说，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树安，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，名字叫冷霜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别人不清楚，这里边有个原因。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，他们本不姓冷，这是后起的名字，本姓郭。冷霜叫郭素贞，他妹子叫郭素娟。他们俩是谁呀？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，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。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？十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，弯门子托人情，哎，给找着点活。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来，留到东海碧霞宫。在八个女子之中，他俩算小头头，是女子之中的护法。什么叫护法呀？说起来好听，使者就是服侍人的，端茶呀，送水呀，炼丹呐，熬药啊，干点零碎活。当然也分在哪儿，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，那就不简单了，爱金似金，爱玉似玉。这十年的功夫，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，每人掌中一把长剑，够侠客的身份，而且善打暗器。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，前些时日噩耗传到东海，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，定成死刑，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。这姐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了，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。但他俩这个心事就他姐俩知道，跟外人他们没敢说。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，那太近了，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。从形势的发展来看，也应该走到这一步。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。不愧是个武圣，他要是个糊涂虫，能成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头领吗？不可能。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，仔细的分析，才做出这份决定的。这姐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，虽然不太了解内情，也知道个一二。他们一听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心说老圣人不管哦，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，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，对我们不利呀。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，但是他们俩是使女，能扭转得了吗？这姐俩偷着一商议，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。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，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。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，跟潘鼎臣要求说，我们俩十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，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，开开眼。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， 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了。那我们爹俩去了呢，见识见识这些高人，我们俩也不白活。另外跟您老人家说，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，想出去散散心，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带我们姐俩溜达一趟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这潘秉辰也不知他们姐俩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潘秉辰一琢磨，可不是嘛，年轻的女子一落到东海碧霞宫，终身不嫁。你说是出家人吧，还不是出家人；俗家人吧，又不是俗家人。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，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。潘秉辰一时发了善心，就跟武圣人提出来了，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，要遇上其他的事儿，我难以分身呢。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，另外换换衣服，该洗一洗，该熨一熨，有女人也比较方便。于和也没多想，所以点头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潘秉辰带着他们姐俩来到三教堂。等到了这之后，潘秉辰得办自己的事儿，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？这姐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。到这他们一打听，哦，白老白一子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里，都是仇人，必须得把他们干掉。其中呢，就少个白眼眉，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。因为他们是女人呢，行动多有不便，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，轻纱罩面，换好轻衣服，披着轻斗篷，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。背着潘秉辰不知道，他们敢奔禅堂行刺。冷霜下来动手，冷雪在上头寻方。要不说年轻的人目光短浅，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，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。那玉面小达摩白玉瑞那口剑客的身份，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。结果冷霜下去，不但行刺不成，还把性命丢了。冷雪在房里一看不好，挠了牙子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，一会儿咱再说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可这些内幕啊，就说书的知道，外人他不知道啊。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，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，谁不害怕？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，怎么想的都有。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最狡猾，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，肯定他们去行刺，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。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，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，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秉辰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，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秉辰给打成重伤，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因此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。潘老剑客看见没， 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、啊。这人死得有多冤呢、啊、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，他说行刺谁看见了，谁能给作证？没有人证啊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、啊。那以我的看法，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，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，阴间不允，把人给杀了，然后反咬一口，血口喷人。夏随良这套词说出来，没把白云瑞给气死。白瑞心说，好啊夏随良，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，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比郭长达还可恶。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，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，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，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。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，半天没言语。原来这俩老头呢，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，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平息了就得了，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、后来一看呢，白费劲儿了，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，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随良，这些人很不讲道理。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，但来一趟不容易，又有点不甘心，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，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。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，二老在旁边听着，他一听就明白了，看这意思房叔安白玉瑞绝不会说瞎话，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？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，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，那白玉瑞那是人间子，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？用鞭子轰，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但你要这么说，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。现在没有证人，要能把证人找着，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，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，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。因此大爷无极走胡飞从旁边过来，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，各位各位，大家都消消气儿。我看这个事儿好办，现在咱无需动武，不是没人证吗？咱找人证啊，两个一死一逃，咱找着那个逃的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房叔安一听，对， 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，说话有德行啊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夏随良，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，你也甭炸刺儿，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，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。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，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，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得调查清楚。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，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？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？潘鼎臣心说，如果真怪这姐俩，你们真去行刺去，你们跟谁打招呼了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武圣人照准的，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？要真这样就该死，死有余辜。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， 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，要不是这么回事，万里有一，白云坠和房叔安真是残忍，见着我们的人就杀，那就完不了了。我也如实的回禀，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。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，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。可小建模心里都暗想，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，谁知那跑哪儿去了，要找不着你看这个事还解决不了呢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，未曾说话先哼哼一阵，和大家不必着急，我把证人给送来了。哇，屋里就一阵大乱。房叔安一看，哎呀爹呀，我的亲爹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孩儿正等着您呢。从外边走进俩人来，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，后头跟着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。再看徐良的手里的拎着个人，这人穿着黑斗篷，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。潘鼎臣一看呢，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。山西燕徐良把冷血往地上一放，冲着众人一抱拳，都不要争了，撒西城在外边全听见了，有证人下场的，问了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的，究竟怪谁。妹妹说徐良从哪来的呢，前文书咱说了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方叔安夜探三教堂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，后来白云瑞就说，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，而且翻江书讲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，家里的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，他不好办呢。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。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，威望又高，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来，他们爷仨走了。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，头天晚上没信儿，到第二天呢，整过了一整天，三个人一去不回头。徐良在心里可开了锅了，不但他着了急了，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。陶老说怎么回事呢，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，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。陶老就想去，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。徐良一想，人家都是客人呐，百十来岁的人了，能让人家去吗？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我年纪又轻，我不去干什么呢？再者一说，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。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，都不用动，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，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。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家，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。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。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，也用不着嘱咐，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。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要经验有经验。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，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。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，也不往好地方想。 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，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，噔噔倒退了两步，掌面观瞧，虽然是黑天，大妖母还能看清，一瞅面前站着个黑的个，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，跟一桶石碑相似，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，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，比茶杯还粗着三圈，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，简直握不过来呀。这大个是黑脸蛋子，但长得并不难看，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，或者还要小一些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。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，但是声音可不高，徐良能听清，都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知，你来看我这一棍子下去，我把你砸成馅儿饼，把银子留下再过去。徐良一听，哎呀，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这不哪蹦出一个吃生米的来，哦，跑这街道来了，看他的衣着打扮不像穷苦的人，是不是三教堂唆使的人跑这捣乱来了，知道我要来，又一想不可能啊，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，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？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。老仙儿一想，先礼后兵，徐良一呲牙，我说朋友你挺好啊，我要赶到三教堂前去办事情，腰里带的银子不多，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，我住的沈家庄，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，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，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，时间宝贵，请你放行。放屁，你说的倒清楚，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，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，你们人多势众，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，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，你净想美事儿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老秀，今儿给钱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。徐良一想，穿新鞋别踩狗屎，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，是个傻子，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，别耽误我大事，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。徐良想到这，给了他一块银子，足能有5-6两，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。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，托着掌心一边看一边乐，我这是银子吗？啊，那不是银子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十足的翁银，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，这哪像银子，飘轻飘轻的。这大汉说到这儿，把五指这一握，徐良一看可坏了，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，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，整个变了形了。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，有鹰爪力、铁砂掌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。哎呀，老徐一想，这不是傻子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，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，他根本就不缺钱。老徐二次抱拳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。这人把眼珠子一瞪，废话少说，少套近乎，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，这点银子我不要，拿真银子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乱， 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，后来把老徐气急了，哇，把吕秋秋的给脸不要脸，你认为撒先生是好惹的吗？你非要要银子的话可以，你要把我给剩了怎么的都可以， 是吗？我说丑鬼，实不相瞒，我一点钱也不缺，看到没，腰缠万贯，我就是诚心来访你的，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，我非常高兴，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，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，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。哎，山西人，你要把我给赢了，你要办那些事我帮忙，你看怎么样，分文不取，你要赢不了我，这一关你可过不去，我今儿晚上什么事一叫你办不成。 徐良没有办法，往前一蹦， 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，等一伸伸手，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，他发现这黑大汉呢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，尤其掌住这条大棍，呼呼刮风，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，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。徐良一想，按理说我的身份，我不应该使用暗器，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，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，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，而且我心里还着急，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，干脆打发他快走就得了。因此山西燕徐良也没打招呼，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，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，就一手三暗器，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。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，也慢说黑大汉，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，这三块石头，一块打到脑门上，一块打到鼻梁骨上，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。徐良还没太使劲儿，只使了四成劲儿，好，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，哎呦，用手一捂脸，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鼻梁子起个紫包，上嘴唇也肿起来了。好老西子，你竟敢用暗器赢我，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，我非报仇不可，转身就走。 徐良一听，哦，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师父，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，不用问，他老师更是高人了。既然我夜探三教堂，就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。 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，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留